所以说呢，今天的天气是非常好的，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到了夜间呢，基本上还是晴天，气温下降速度比较快，预计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这个气温应该是非常凉爽舒适的，也是非常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晨练的。那么明天白天呢，基本上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夜间多云转阴，后半夜随着冷空气的到来，会给北京带来一次雷阵雨天气。这次雷阵雨维持时间不是很长，到早晨就可以自西向东逐渐停止了。那么双休日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9到30度，风力不大，紫外线强，这个气温呢也不太高，但是空气湿度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呢，整体来讲天气是不错的，非常适宜大家出去旅游游玩。这是北京的天气。那么作为亚洲呢，亚洲这个季风低压继续西移，所以呢印度现在一直是降水不止啊，它那个地方就是说呢到处都有洪水的侵袭，所以说呢不适宜到那个地方去旅游。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贝比加，就是台，这是这个16号台风，它是中心呢，昨天晚上9:40啊，在这个雷州半岛登陆了。登陆之后呢，风力并没有明显的减弱，所以说呢，它基本上是向西偏南方向移动，但是到越南，主要是影响越南。这是亚洲的天气。那么作为欧洲的天气重点呢，明后两天新一轮的降水啊，降温还在西欧、中欧西部啊发展起来。那么降水强度呢并不是很强，大部分时间都是小雨量级的雷雨天气，雷雨呢维持时间并不是很长。那么在西班牙的东部呢，要注意提防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了。受到降水的影响呢，明后两天法国、德国一带最高气温将再度下降，大部分时间基本上都维持在25度左右，天气是凉爽舒适的。不过呢，在中欧东部啊和东欧的西部一带呢，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尤其是南欧炎热的程度比较严重，所以说去那些地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在北美呢是这样的，明后两天美国的降水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其中呢美国的东部明后两天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降水的同时呢还多伴有雷电。特别是明天阿肯色州、俄克拉荷马州这些地方呢，要特别这个提防啊强对流天气。受到降水的影响，明后两天美国的中西部地区啊以及美国东部一带呢天气将是比较凉爽的。不过呢，在美国中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天气呢依然处于炎热的状态。总体来看，这个北半球大部分地方是比较适宜大家去旅游的。 好的，谢谢刘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下次再会，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正，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在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达人订阅号，咱们今天又将迎来一位达人来讲讲他的旅行故事。 是， 刚才听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还是在说到啊，北京虽然这个湿度不太大了，有些地方呢依然是这个暴雨肆虐。 是， 在环球旅行的朋友们看来，这个出行呢一定要有计划啊。有回避的地方， 嗯， 那今天咱们说这个地方呢，虽然在这个季节当中，可能你听到的更多的是雨， 是， 但是它好像啊，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它一年四季啊，热的时候比较多。 对，而且其实我们每期节目虽然说大多数时候啊，节目内容我们的达人过来介绍的一些线路啊， 嗯， 感想也好啊， 嗯， 很有指导意见，在当下可能就能立刻成型，但是也不排除像今天这样一个目的地，短暂的这段时间，你可能先暂时不要去， 嗯， 而且如果你想去，最好是提前稍微长一些时间来规划， 嗯，说到。这个我觉得袁一已经是抛下了自己的成见啊，在跟大家分享。因为一说到这样的目的地呢，袁一的第一个感觉，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不去 ，还是不去的好，是吧？啊，还是回避的好。今天要说哪里呢？我们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达人订阅号的主人公，我们的达人是我们非常非常长时间没有见过了啊。但是在前，我记得是在去年还是前年，他跟大家讲旅游故事的时候非常有意思。我们来欢迎一下旅游达人刘小阳，欢迎小阳。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刘小阳丫卡。 啊，丫这个丫卡是你后面后缀是吧？ 啊，对，我的名字其实是刘小阳后面有一个英文。 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在看到你的这个文章的时候，看到你的图片的时候，在微博上找就要找后面带丫卡的那个是吧？ 啊，可以，这样搜我会更快。 刘小阳丫卡， 嗯 嗯，小阳好长时间没来了，这去的地方也比较多。我知道你一年四季大半时间在路上跑着哈。 啊，是。 最近去哪儿了？ 最近前阵子去了一趟印度。 你看看这名字一说出来，结合我们刚才说天气的时候，大家一下就明白了。 对，因为印度最近确实湿度大到就是有极端的天气， 水比较多， 对 啊，下雨。我记得昨天咱们连线天气的时候，好像专家老师是说啊，印度呢在一年当中，特别夏季啊，夏季前半段炎热，特别热， 是。 然后到了后半段呢，它雨水比较充沛， 嗯， 所以呢，这个季节当中，可能去印度呢，多多少少你赶上的不会是晴空万里， 嗯， 是吧？ 40多度是不是在那儿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 40多度啊， 对对对，其实在去印度之前呢，就是有几个注意事项，就是不适合去印度旅行的几个月份，就是尽量避开4到6月份，其实7、8月份也是有这个洪水，就降雨会比较强。那4到6月份是 太热了， 是高温的这么一个天气，地面温度有可能会达到50多度，然后平时会40多度以上，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 这一听，我觉得他这趟去的这时间是错的呀。 对，我正好是5月份去， 是5月份去的， 对， 所以当时感受到的是你自己所描述的状态吗？ 暴 热，对，是。暴热，就是下午几乎就待在酒店里没办法出去，如果出去的话，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扛热不怕热的人，但是我去了之后真的就是也是汗流浃背，对，也快受不了了。我的摄影师其实是一个彪形大汉，他一出去就直接就倒下了， 融化了， 对，就融化了。 哎，其实我是有一回特别注意到小杨在非洲旅行的那个段落哈，我记得你看什么动物迁徙啊，看那个 坦桑尼亚 是吧？ 嗯。 Safari 哈， 对， 在那个时候，你感受和印度的那种热一样吗？ 不一样，坦桑尼亚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热，其实、 跟咱们想的不一样。 是， 对，其实我们提到非洲的话，第一印象就是说非洲非常非常热。那可能有一个段子，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就是在广东地区。特别热的时候、非洲朋友会说我要回我的非洲了，你们中国太热了。 是， 其实这是， 所以这是真的，就是非洲有些地方没那么热。 对，它可能埃及的话会就离赤道比较近的地方会比较热一些、那可能远一些的地方并没有， 你去了南非的地方并没有， 对，并没有那么热。 所以印度呢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啊，它虽然其实离得还稍微远一点，但是它真的是很热很热。今天说印度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刚才看了一些日期，我就记得印象当中有一个日子跟今天很近嘛， 嗯， 昨天是印度的独立日 啊。 1947年印度8月15号独立之后，就有了印度这样一个啊共和国的存在。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就是昨天是他们国庆，今天小杨来，你看啊，这说他们国家很合适， 应景啊。那咱们今天会去到听小杨说一说在印度的哪一块的？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因为印度 国土面积也不小， 不小。另外，我们一说印度，我们其实都看过电影，还讨论过哈，说印度其实好几块它不一样， 嗯， 有很多地方你别看都是一个国家，这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它生活的地方不同，气候不一样，所以呢，可能在 更多的他们的生活状态啊， 对， 那个旅行的资源方面也都不一样， 差别很 大。对， 我们其实听过很多印度其他城市的故事，比如说我们听过新德里的故事哈， 对，包括孟买 我们看电影城嘛， 对对对、啊、 今天想要跟我们讲点特别的是吧， 对对对。其实我去印度没有去孟买，也没有去新德里，也没有去任何一个、就是、 没去宝莱坞， 对，没有去任何一个就是特别著名的标志性，比如说天安门那种标志性的景点、啊啊、我去的地方都比较猎奇，因为我去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瓦拉纳西，一个是占普尔。瓦拉纳西是恒河的，就是去看恒河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方，就是如果你想要去看恒河的话、 嗯、 你必须要去瓦拉纳西那个地方。 恒河我们一直都说是他们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源头母亲河。 对， 所以你刚才提到说你要了解恒河文化，那这个城市是必去的是吧？ 对对对，因为可能恒河不像我们平常见的河那么简单， 嗯， 它其实能看的猎奇的东西特别多。 所以你一说到恒河的时候，因为我对印度可能多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虽然我没有去过， 对。 然后我一提到恒河，我就会想到，他们关于如厕的事情。 对对，其实我也是抱着这种想法，因为我没去过之前，跟您一样。就是所有人都跟我说不要去印度， 包括有那个电影叫厕所英雄， 对 对， 特别的脏乱差。 嗯哼， 然后我其实在旅行之前我都不会去听别人说这个国家怎样怎样，我会亲自自己去 自己验证， 对，自己去验证一下， 屏蔽掉那些对你有影响的 评价。对，我只能会吸收20%这样子、嗯、但是我去了瓦拉纳西之后， 嗯， 觉得这些全都是真的，全都是得到了证实。 今天咱们倒过来问一句啊，就是说如果咱们在讲故事之前，讲你在印度见闻之前，我问你一句，你觉得值得去吗？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我来说，因为可能每一个人的对 是 就是旅行的爱好不一样， 对世界的看法也不一样。 对，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爱好奢侈游，就想找一个五星级酒店、 嗯、 然后头等舱飞过去之后睡上了两天、 嗯、 有一些人就喜欢穷游背包到处行走、 嗯、 那我的爱好是比较喜欢看一些很奇特很猎奇的东西、 嗯、 那瓦拉纳西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是100%值得去的， 满足了你的好奇心。 对，他满足到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就是也去过很多国家了、 嗯、 一些很著名的景点并不会引起我对那个地方的 特别兴趣是吧， 对、嗯、的就是那种什么荷那不叫荷尔蒙那叫什么 多巴胺， 对， 肾上 腺素的萌发。但是去了瓦拉纳西真的 他真的是在找那个肾上腺素上升的， 对，太刺激了。他不同于跳伞那种极限运动，他就是说这种视觉冲击力以及你没有看过这种景色会让你觉得哇这个地方太神奇了、 嗯、 我还是会再去一次、 嗯、 因为很多地方我还是没有看到。 明白， 他可以看到的地方太多了、 嗯、你这么一说这接下来的这故事扑朔迷离啊，很多感觉。 快来听一听这个和恒河很有渊源的城市瓦拉纳西都有哪些有意思的事情。 哎，在这之前我们先说一句，大家对瓦拉纳西如果不太了解的话， 嗯， 如果你是一个西游记的粉丝， 嗯， 你其实来看看大唐西域记当中玄奘法师曾经描述过的瓦拉纳西、 哦、 那个瓦拉纳西在当时他的眼中的唐朝时候啊、 嗯、 他是偷跑出去的啊、 嗯、 不是这个大唐玉帝出去的啊、 嗯、 他偷跑出去跑了那么长时间到了这个地方，他有很详细一段文字来记述当时那个古国那个古城是什么样的。所以你要知道想要这回去这地方特别有历史感， 嗯， 是吧？ 对， 3000多年的历史的一座恒河边上的古城。 对， 去了以后这感受厚重吗？一看这是，哎呦，跟中国古城一样，有这种感受吗？ 还可以。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其实那边我了解的并不是它的历史， 嗯、 就是说它的 看着旧吗？那城市 挺旧的 啊 啊、 这就是历史。 对，它的那个祭祀的文化非常的让我感兴趣。 哎，那咱们就先从这个上面说说吧。你刚才说这个祭祀文化，我又听到了袁一说这个恒河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恒河呢、 嗯、 它跟印度的很多宗教是很有关系的， 对， 是吧？ 对， 很多人说要沐浴啊，这个上面有很多的什么祭祀的东西， 嗯， 这你到那儿以后是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看到了什么？ 其实我自己是基督教啊、 哦、 我对印度教不是特了解、 嗯、 但是他就是在没去恒河之前，他们就是对他们这个祭祀文化非常的就是有一定的了解，就是他们整个恒河上会有86个河坛，每一个河坛都有不同的这种祭祀，比如说有、 哦、真的是祭坛那种、啊、 对，祭坛，比如说这个河坛的用处是专门火葬的， 然后有一个河潭是专门水葬的， 嗯， 还有一个河潭是每到六点会有这个祭祀的活动， 嗯， 然后大家是怎么，就是它会有恒河游，那恒河游的时间也分白天、中午跟晚上几个不同的这个时间段、 嗯， 然后下午的话是不适合游恒河的。那我们是 是因为热的关系， 对，太热了、 哦， 就是太阳直晒，你没有，就是当时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恒河上是没有船游船的， 根本没法在 上 面走。 对、 啊， 我们是选择了五点到七点的这个时段， 嗯 啊，然后会游三个河潭，然后因为我住的是这个恒河边上的这个 guest house， 就直接是一个小旅馆、 嗯、 那个旅馆也就200人民币不到、嗯、那边的物价相当相当便宜， 河景房还比较便宜， 对 对，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是不能吃苦的，就比较就是对于住宿要求比较高的，建议不要是去订那里，因为虽然是离恒河特别近、 嗯、 但是它的住宿环境是非常差的，就是还没有我们国内这种青旅的那个住宿条件高、 哦、 那瓦拉纳西有条件好的酒店吗？ 有， 应该有吧， 它有五星级的、 哦、 就是也才五六百人民币、 哦、 你就可以去平台上去搜。 但是为什么你当时就选择这个呢？ 因为我就是想离恒河 近 一些，对、哦、因为我没有去过马纳西，我不知道它的交通情况是怎样的、 嗯、 我一看五星级酒店离那边都20多公里、 哎、 要不就6公里、 嗯、 我想每天我去恒河，对，会特别麻烦，我怕特别麻烦、 嗯、 所以我直接 干脆住河边上， 对，因为我是比较能吃苦的那一种、 嗯、 我 已 经 听出来了选都选这样的位置、啊、 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嗯、 那我们是转了三个河潭、 嗯、 那第一个河潭是从这个是从这个酒店为起点、 嗯、 然后先我不知道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嗯、 去到第一个河潭， 女孩子一般都不知道，嗯， 啊、对，第一个河潭它叫这个哈里士珍特河潭，嗯、是就是它的英文名字，其实那个当时是酒店给了我们一个地图， 嗯， 会告诉我们几个河潭，那我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也可以跟这个酒店要一个河潭的地图，他们会告诉这个游船的方向，那第一个这个河潭是专门火祭的。火祭的河潭，火葬的， 嗯 啊，我是真的看到了，就是他真的在火葬， 嗯、 就是 听底下内容要心理建设和准备啊。 嗯、 对，当时的话，我内心是真的震撼了一下，因为你远看真的看见烈火在燃烧，然后大家在举行一些、 嗯、仪式、嗯， 但是你感到奇怪的是里面没有女性。 你说参加的人当 对里面没有女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女性是非常就是心理就可能承受能力比较 差一些， 第一她会过去之后会哭哭啼啼、 啊、 那火葬的他们觉得火葬是一种非常神圣的仪式、 哦、 那代表的他直接就是与神灵更加接近了，他、 嗯、 上天堂， 上升的过程， 对，上升的过程，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嗯、 那女性哭哭啼啼代表的就是不快乐嘛，就 嗯， 所以让女性不要参加， 对，是禁止女性去参加的， 嗯、 那然后 游客是可以在远远的看到的， 对，游客是可以看到，但是 也不会让你太靠近， 对，我们会离得很远、 嗯、 你可以拿长焦远远的偷偷的去照相，但是尽量避免， 不能打扰人家， 对，尽量避免、 嗯、 但是我也在资料上查过有人去近距离的观看，可能去摄影你要提前去申请，可能交个$1500、 哦、 他们会让你去、 嗯、 哇， 物价这么低的城市， 所以说这个活动应该说它有特殊性， 对对对 对 对, 对，他们如果 你 真的很好奇想要近距离的话、嗯、就是要确实要付一些钱、 嗯、 对，因为你想换位思考一下，那我们如果对 明白、 嗯、 有亲人这样子，那别人拿着摄像头跟着照，你自己也会觉得不 爽，这就是说到咱们现在旅游的一个问题、 嗯、 入乡随俗说起来四个字非常简单、 嗯、 但是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将心比心来看看别人是怎么体会你， 以及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很重要，对， 这个、特别重要、 嗯、 对对对，然后看完这个就火葬这个地方待的时间很短，因为划船的人他也是很就是 真的就是人工划是吧， 对，人工划、 哦、 它有几种吧，可能有一种是人工划，有一种是 也有机械的， 对，因为有一些印度外地人来恒河祭祀，他可能会一个家庭，他们家庭人会特别多、 哦、 有时候十几口二十口子，这个车这个船是坐不了的，他就租一个大点的、 嗯、 就是类似游艇那种 包船的那种 啊，对对对，那种、 嗯、 我们就两个人，所以我们选择了手划，那两个小时价格也就才60人民币， 就是您和摄影师 对两个人， 嗯 啊，如果 如果有人跟您要这个200到300人民币的话，肯定是骗的。 哦， 对，也就60块钱、啊、差不多，那边物价非常低。 嗯， 然后这是第一个河滩，那第二个河滩我们就往回往回滑，然后就路过我们的酒店，到了第二个站，第二个站其实也是就是第二站跟第三站离得非常近，它每到6点的话，两个都会开始祭祀活动，那就开始就是放那个歌。 嗯， 哦，有音乐的 祭祀音乐， 对，两边还都不一样、哦、然后有这个 就真是进了印度歌舞片了啊、嗯、就是这个生活当中其实它是也是有旋律的， 充满了音乐、 哦、 对对对，然后会有人就是祭祀的这个祭祀的人在上面进行表演。 哦，那就是说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火祭的那个是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嗯、然后我们特别奇特的是我们都会就是观众会在船上去看他们，就是河滩上会有一些行走过去的人，在河滩就河岸边上看他们进行祭祀活动。 嗯、 那我们游客 是、嗯、 对，是坐在船上，在水里，就跟那个威尼斯一样， 嗯、 就是坐在船里边， 跟贡多拉一样。 对，大家就船靠在船一起，就看着他们进行祭祀活动。然后他们教司们就是用火、清水和鲜花，然后表达对母亲恒河的敬礼仪式。 哦、 然后通常是由3位。白衣红带的祭祀主持进行这个主持，然后就有这个装满水的法螺呀、眼镜蛇呀和生命之树造型的灯，还有大筐的玫瑰花啊，就是你在瓦拉纳西可以看到很多卖祭祀产就是 用品的 很多花啊、嗯、然后一些灯啊什么的你都可以去买，包括你在坐在船上会有一些小孩子到处跑，就是一个船一个船的蹦、 嗯、 然后问你要不要这个 要 不要那个 要、嗯、 对、 哦、他们是这么兜售的、 嗯、对，还会 往你船上蹦、嗯、 对，还会往你头上抹一些东西，然后、 哦、就是 那道红的那个 的那个东西。 对、 啊、 对，其实第二天我又去了那个河滩，因为第一天我意犹未尽，没有就远距离看，第二天 人跟人是不一样 第二天你可以去就是从你的酒店走过去很近、 啊、 然后就近距离的看 陆地上的、嗯、 对，你就会看到好多这个祭司们拿着这个糖果去给人发放、 哦、 然后就是他那个糖果不是就是其实他我尝了一下是糖果，但其实他那个是祭祀的一些 小食品， 对，东西你可以吃了、 嗯、 就是很就是很就是吉利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会往你头上抹、 就是福气嘛，是吧？ 对，抹那个就一道红盖的那个东西。 你也抹了？ 对，我也抹了。嗯、我是 那个红的是个什么？是颜料吗？还是说是一些什么？ 应该就是一个染料。 是你那个彩色跑的时候用的那东西？ 应该不是，那是玉米淀粉。 应该不是。然后他那个抹完了之后，就是你自己就看着捐钱，他就。 哦、 就是我 还有这样一个回馈哈、啊， 我莫名其妙了，我就被拉过去，然后他就说你低头，然后我也不知道干嘛了，他就给我抹完了，我才发现我头上还有那个东西 啊， 然后抹完了之后，周围的人就是陌生人都会看着你，啊、然后就是 一下成了本地人了， 嗯、会有这个就是露出这种很友善的微笑嘛， 嗯、 他们那边人特别爱照相。啊，然后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不管是你抹的那个东西，你那个容貌啊，包括你刚才说的那几个祭坛，在你的图片当中都有展示，对吧？ 对对对。 如果我们要看到这图片的话，在你的微博上就可以看到。 对，我可以关注 刘小阳。 亚卡 亚 卡。好的。 阳是太阳的阳，小是大小的小。 好 ，YAKA。 这个神奇的印度之行，瓦拉纳西还在继续当中。 是我们必须要播一首神奇，然后来过渡一下这个感觉。啊、对于我来说，就是 有氛围音乐是吧？ 对，确实太神奇了。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着刘小阳、亚卡一起继续游印度。 好像每个人都有特别气味，闻了才发现那是咖喱作祟，恒河水菩提树叶古老的情节。 北京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波隆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详情咨询010-6071-1188。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一个动词。 分享，分享 是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正，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在中午的1:3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达人是旅行达人刘小杨亚卡，欢迎小杨。 嗨， 小杨刚才讲这个印度的瓦拉纳西这个古城的时候，我们这个今天好像有点那个先厚重的意思哈，先讲了一个特别厚重的部分，祭祀的东西哈。在恒河呢，确实是我们刚才一提到印度母亲河，然后又说到印度的这个它的宗教文化的时候，这个部分呢应该是不能割舍的，因为你去了以后你逃不了这个东西。 是， 在这里感受到这些之后呢，我看到在亚卡啊，在小杨的这个文章当中，他其实有这么一句，我觉得可以对上半时段是个总结。他说在这里啊，在瓦拉纳西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生死轮回与自己如此的接近。 嗯，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是想到慎终追远四个字嘛，有的时候在这件事情上大家感受到的可能你跟生死确实离得很近了。 嗯， 那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印度瓦拉纳西这样一个古城，它毕竟还有生活的一面， 对， 还有更加这个世俗化的啊，市井的一面。 嗯，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小杨来讲一讲。我看到你的文字当中有这么一句，我试图让你来解释一下，这句是这么写的：在这里，你可以在极度嘈杂的环境下寻找到宁静。这是什么意思呢？极度嘈杂还可以感到宁静， 就是极度嘈杂我们可以想象，但是如何寻找宁静，我可以教我们一下。 对，宁静的演员啊，其实哈，对，事实上我有一个感受，我不知道说对不对，就是我们经常会中国有句话叫大隐隐于市啊，这个你其实就是心静自然凉啊。 对，其实我这里说的宁静并不是说是周围环境的宁静，而是说你心里的一个宁静。对，就比如说在祭祀的那个环境下，你的周围是非常嘈杂，人非常多，人挤人那种 种环境，但是我就会感觉到很心灵上的一种宁静的感觉。因为本身我是一个基督教，我是信教的，因为教与教之间虽然不一样，但是它其实就是有一定接近的地方。当看到那种特别神圣的活动之后，你身在其中，你真的会感觉到你的心灵上也有一定的 洗涤， 对，洗涤， 你有肃穆的感觉。 这种只可 言，意会不可言传。哎，那但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在他们的这个城市当中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我就讲一下这个真实的这个瓦拉纳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吧。 好啊。 就是其实瓦拉纳西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人不太了解，那北京就是中国其实直飞瓦拉纳西的航班几乎是就是没有，它其实要从这个新德里或者占普尔去中转， 从它这种大城市， 对，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你中转过去之后，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它的气温一定要避开4到6月，尽量去避开，但那如果你真的会能忍受到这个45度的天气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一样选择5月份过去，就是有一些人可能正好请假，那时候的机票可能也会比较便宜。 哦，对，这也是 淡季， 对， 因为天气而造成了一个淡季， 是淡季啊。再就是一定要注意那边的饮食， 这个事情啊， 饮食跟水。 通常我们讲啊，就是在印度，我们看到电影也好，看到他的一些片子啊，一视频的东西，就会发现其实他的饮食好像还挺多样的。 对，而且其实感觉口味上跟咱们可能是比较接近的，但是 你比如说，很多人不是爱吃咖喱吗？是吧？ 啊，对， 印度咖喱文化相当发达， 然后他炒那个酱汁儿什么的，感觉好像也不难吃。但是就是我觉得每个地方的卫生条件，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这么问你们一个问题，在咱们的很多旅游景区啊，在很多这个城市，你们也见过印度这个什么泡饼啊， 对 吧？这样的东西 也很香啊， 也都吃过，但是到了那儿。是否感觉跟咱们这边所谓的叫印度餐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印度的餐也是多元多化的，就是您这边说的这些咖喱什么的，其实在大城市新德里啊或者是占普尔什么的，我其实吃的还可以，就是说它的环境找一家比较好的餐厅其实也能吃到比较干净的食物，但是在瓦拉纳西这种 条件所限， 对，条件所限，它大部分就是在恒河边上，大部分是以这种小吃为主的，小吃那就肯定就是说街边上一些油炸的一些东西啊， 摊儿是吧？ 对，小摊儿。 不，苍蝇馆儿，真正的苍蝇馆儿 啊，是吧？ 对， 你这一语是几关啊？ 我说对不对，小杨？ 对，就是如果你想去那个披萨店啊，或者什么也能找到， 标准化的也有。 对，但是我就是特别想体验一下、 我们基本上上半时段已经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对，特别想体验一下这个当地的食物到底是能脏成什么样，到底是能什么味儿的。那我都体验了几个小吃吧，可能你光看它制作的这个过程，你就已经不想再食用了。那当时 大家都吃过午饭了，没关系，你说说。 当时是看，就是其实他们就是手啊，就是一个手是多种用途的。你前一秒是收钱，然后再拿那个他们盛那个食物都是报纸，就我们日常的看那种报纸，但他们那个报纸也不像咱们的这个报纸，可能油墨很就是 很重的那种， 不会掉，不会特别 啊， 特别 对，不会掉的那种油墨，他们的那个油墨就是一抹整个手就黑的，他们就拿那种报纸是盛那个食物。然后盛完食物之后，那个手继续拿食物，就比如说我们吃的一种那个一种小食，它里边需要去填满这个酱汁儿跟那个就是那个酱嘛，酱泥。然后我就看着他收完我的钱之后，又拿那个手拿起了那个小吃然后又拿那个手去碾了一把这个酱泥， 抹酱直接用手抹呀。 对，用手，全部都用手， 这样抹的匀。 他们不会去戴一次性手套之类的，他们没有看没有看过， 也没有什么就是什么烹饪刷子呀，这那都没有， 就是酱汁儿是拿那个勺子崴的，这手是崴不起来的。 抹一抹，这东西这个过程完了以后你吃吗？ 我没吃，我换成那个汁儿的了，我实在是受不了那个，我说我不要这个。 你只是想享受一下这个制作的过程而已。 我看 亲眼见到了。 其实不看的话，你还真能吃了。 对，味道如何？ 没吃，不是 他说的另外一种。 对，吃的那个就是汁儿的那个，汁儿的那个就是那个酸酸辣辣的那种感觉。其实很多小吃店的那个 小吃摊的那个摊主啊，他都不会英文，但是印度人其实还挺好的，他周围会有很多看热闹的人，看热闹 帮忙是吧？ 对，他会帮你，有一些会英文的，他就会告诉你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味儿的， 连蒙带猜的， 对，然后有时候还会给你写下来，然后你看。其实说实话，马拉纳西这个地方虽然说是卫生条件不太好，但是毕竟有信仰在那边，那人 就民风还是淳朴的， 对，人都非常的乐于助人， 帮忙的人多是吧？ 对，他们就是你就定在那儿，他们就会一窝蜂就过来了，就看你啊，或者是说你要去哪儿啊什么的还是比较善良的。那再就是水也一定要注意，就是我没去印度之前，大多数人都会跟我说你一定要注意那边的水，就是说那边刷牙都会拉肚子。我说这也太夸张了，刷牙怎么会拉肚子呢？ 直到刚才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依然是觉得夸张了。 对，这是真的， 就是在从你的旅馆里 对 洗手间 里自来水管里出来的水。 对，因为我住的那个旅馆离恒河特别近， 哦， 那他用的水自然就是恒河水。那恒河里有什么？ 我们刚才听到了很多的过程啊，其实这个是可以想象的， 所以一定要用瓶装水。 对，你们就想象一下恒河里有什么，它只是说过滤了一下，但其实里面那些很多细菌什么的。 既然你提到恒河有什么，你目所能及的地方，就除了祭祀的这个场所之外，恒河当中是否像我们有一种传说说飘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你看到了？ 我没有看到，但是我因为我没有清晨去那个河潭去看，真实的是有的。 你在河岸上走的时候，你看到河水肯定不会是清澈的， 对， 什么样的色啊？ 就是黄，又黄又绿的。 我懂，我懂，我懂。 所 以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提到说他们有沐浴嘛，所以这个可能也会对他有影响。还有包括洗涤各种东西，他可能都在那。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圣河， 所以这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对， 是吧？ 对，祭祀的话会有一些就是那种花啊，然后灯啊，都会飘到河里 啊，那些都还好，我觉得 除了这些之外， 但是它还是会有污染啊， 对， 还有很多东西。那一些就是。 我们听到的像动物死尸， 对，人跟动物的尸体啊，还有粪便呀，生活垃圾，他们都会排到里面。 所以说了半天，怎么解决饮水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个用水的问题？ 就买瓶装水。 买的时候当地买就可以吗？ 在什么地方买可能更保险一些？大的超市？ 你在你的这个没有超市，就是有那种小卖部。对，你在你的 小城啊，这个概念很清楚。 旅馆里就可以买。买了之后你要检查那个瓶口是不是是密封的，就是跟我们买一样，就是啪啪啪能打开那种。如果是不是密封的，你就要注意了，它是不是街边捡的那种空瓶子给你灌的自来水。对，有一天我就是忘了点，在旅店点了杯奶昔。 你还点奶昔？ 点完了之后，其实在天台上是遇到一帮意大利人，在那边也是去旅行的，我们就聊，然后还没饭还没吃完呢，我肚子就有反应了，就赶紧下去开始就是上厕所，然后就连续三天都完了，就那个样子。 所以用水的问题一定得注意哈。 对， 水卖的瓶装水贵吗？ 不贵，它那个折合才3块人民币吧，一大瓶一升。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跟他刚才说那个就是民风淳朴结合起来啊，就他们没有把这个当成是一种稀缺资源。你看你要买水吧，涨价。 我这也有， 对， 还没有这样。 对，他们的物价真的相当便宜。我去了之后换了差不多2000多人民币，六天，可劲儿花，愣是没花完。 厉害， 这在。瓦拉纳西，我们时间关系可能说不了那个斋普尔了，但是 对瓦拉纳西， 对 瓦拉纳西刚才说到这个像饮食这方面，我特别想问，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吃过印度当地那小吃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 它跟咱们如果说让你来类比一下，它可能像咱们某一种食物，或者像咱们某一种地方的味道吗？ 菜系或者怎样？ 其实有点像山西那边的，就是炸。 你刚才说酸的，然后炸的东西是 吗？炸的东西特别多，就是面食比较多。他们那边都是炸的面食里边加上各种馅儿。 你们看见那个就是颜色还比较鲜艳，一炸 黄黄 那个， 对，就是咸的馅儿，甜的馅儿，然后酸的馅儿，就是这种。就是全是炸的，就是他们的小吃都是炸的。 让小杨联系到的是山西的味道。 对，要不就是特别 面食偏多， 对，甜食特别甜，就是我不知道他那个甜食里边那个油是蜂蜜还是什么东西，就特别甜。 哦，总有一种那种味道。 一口甜油。 对，你咬下去就是一股汁儿就爆出来，那种油油的感觉。 那当地人的这个体型，你刚才说了这么多油炸食品，又是甜的居多。 都不太健康。 他胖吗？ 当地人特别瘦，因为那边是吃素的， 哦、 不吃肉。 哦， 我在那边找肉，就是我其实还好，我的摄影师特别想吃肉，就找不着，到处满城到处找，就是当时都快崩溃了，就是也找不到。 另外就是那边可能天气也热。 对， 热的地方呢还不 消耗比较大，可能也是天天拉肚子拉的。再就是要注意的，就是说女生单独去瓦拉纳西的话一定要注意，最好不要单独去，对，最好是两个人结伴，或者是找一个男生一起去。 所以您这回是摄影师是男性？ 对，我摄影师彪形大汉，特别像 保镖， 对， 保镖去。 再就是着装，那边就是毕竟是 有人家的风俗， 对，你最好是就是把 不要太暴露 遮起来，并短裤啊、什么背心啊这种都不能穿，尽量都不要 穿。你在你酒店房间穿就行了，你出来你稍微遮一点。 对，全部我去那边很注意，就全部都要遮起来，还有就是这个头也要蒙起来。到了晚上，你会特别明显的发现，就是有灯的地方女性多，这个以灯的这个阴暗面为界限，一过了这个灯的照光， 全是男的， 一道全是男的，特别明显，就没有女性会在阴暗里活动。 这个提醒非常重要。其实不论是在世界各地哪里，我们都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自我保护嘛， 对，自我 保 护 意识得有。对，谢谢小杨，今天时间真的不多了。我相信可能别人对印度的印象呢，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咱们节目里面请过来那么多嘉宾说， 我跟你说，每次讲印度 每个人说都 不一 样， 角度不一样。首先，刚才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刚才小杨一开始说了，对他来说，对很多跟他一样的有探险的这种乐趣的人来说是值得的。 对。 那么刚才我还想到说，印度我们可能看到的更多是电影的文化的东西。那么在这个月底又有一部印度电影，你还记不记得我给你推荐过那个？小萝莉的和珅大叔，看过的哈，里边那个男主角又来了。萨尔曼汗这回的一部电影叫《苏丹》，又是一个关于摔跤手的故事。明天就会在全国有点映，在这个月底正式公映。 好，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印度电影当中，来对比一下我们听到的小杨讲的印度的故事究竟有哪些不同。 你刚刚说那个是萨米尔汗是吗？ 萨尔曼汗， 萨尔曼汗， 萨尔曼汗， 这是我突然想起他的名字了。阿米 尔 汗，对对对，阿米尔汗， 三大汗嘛。 对，我那个神的主题曲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啊，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同步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吧。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几十块钱呀，是吧？你说这搁谁谁不抢啊，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了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有抢到的朋友，我在这儿呢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是对啊，您说的挺有道理的，